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大家好，这个月的19号至25号呢，又是书展的日子。咁啊，郁文咧就有两本新书，一本咧就系《为人辩冤百磅第一天理》，以谈搞事6-3；另外一本咧就系《台湾海峡两岸时评文集》，从冷和到冷对抗。咁啊，今年咧普罗政治学院咧就有个独立嘅书展嘅摊位，嗰个摊位咧就系1B A14。希望大家喺7月19号至到25号呢一段日子，抽時間嚟書展，咁啊，鬱敏咧都會喺呢一段時間裏邊咧書展度恭候大家，咁我哋可以喺新書度簽名啊，同埋大家拍照留念都得嘅。咁啊，記得7月19至到25号書展1B A14嘅攤位。 李怡嘅新書《重拾優雅》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經出版咗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2017香港书展期间前往普罗政治学院的摊位 1BA14 购买，万勿错过。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17年的7月20号，不是24号 ,sorry。书展呢就还有两天就完了，现在我都在这里，现在是几点？现在6:30。今晚呢就书展呢就给多一个钟头我们这些参展的攤位，因為咧，琴日打風啊，即係無啦啦，唔知點解會有8號風球啦，即係諗都諗唔明，係嘛？咁啊，令到即係呢度啲參展商咧好辛苦噶嘛，大佬又要交租，又要承擔油火蠟，有幾個鐘頭都冇生意做，咁所以就加翻一個鐘，今日即係11點呢度先閂門嘅。咁聽日啊加多兩粒鐘啊，本嚟晏晝5點就收皮，咁啊到7點先收皮。嗱，其實我今日咧踢爆都喺呢度做咧，就是、因為咧。最新的消息就是聽日行政會議禮拜二咧，逢禮拜二咧就開行會嘅特區政府，咁就要通過一個一地兩檢方案㗎。嗱，呢個咧就對香港嗰個一國兩制影響係非常之深嘅。大家早兩日如果有留意新聞咧，你都見到有條契弟，即係如果話佢係契弟，已經係常識嚟㗎啦，叫做湯家驊，而家就行政會議嘅成員，以前咧就公民黨嘅核心成員，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咁喺2010年嘅時候咧，當大家提到呢個所謂一地兩檢嘅問題嘅時候咧，湯家驊就話唔得。如果香港嘅市區裏邊咧進行一地兩檢，即係話要俾內地嘅公安人員或者邊防嘅人員喺度執法嘅話咧，呢個係違反呢個一國兩基本法嘅違憲啦。咁但係今時今日佢貴為行政會議嘅成員，佢點講咧？佢話可以喺度挖一笪地方租俾佢，咁啊搞掂㗎啦，咁即係冇違憲嘅。咁你話呢啲咁嘅政治人物，你用契弟兩個字形容佢咧，已經係俾面佢㗎啦，係嘛？咁但係一地兩檢咧，就一定會成事嘅。我喺立法會嘅時候咧，我參加啲相關委員會，我就誓死反對呢個一地兩檢方案。我不但只係反對一地兩檢，我反對起高鐵啊！唔好意思，你有高鐵佢先要拋出一個一地兩檢嘅方案出嚟噶嘛？如果冇高鐵，冇呢個問題咯，係咪？嗱，而家咧，我哋睇到咧最新嘅消息，就話咧今日咧就有好多政府官員同埋行政會議嘅成員咧就入去特首辦，咁就聽一個 briefing 一個簡報。嗰個簡報係講咩咧？就係、是、行政會議嘅特別簡報會，就係講呢一個一地兩檢方案。咁而家大致上知道嘅消息，嗱，而家有啲即時新聞咧出咗嚟噶啦，報紙又好快嘅，喺網上即時新聞可以睇到就話咧，係內地向港府就租任西九龍總站指定範圍作為口岸區，內地嘅人員喺呢個口岸區裏邊咧就擁有處理出入境、清關、檢疫所需要嘅執法權，當中係包括刑事執法權。而部分的執法人員咧係配備槍械嘅，嗱，即係話喺呢個西九總站裏邊咧，就是、香港境內喺市區裏邊劃一笪地方出嚟，就俾內地嘅執法人員喺度執法，包括海關、邊防人員、公安，仲有槍。嗱，根據《基本法》第22条咧，係寫得好清楚，係咪？中央 同埋地方政府喺大陸係冇辦法可以干預香港嘅治權或者內政，呢、這個就好明顯係違反基本法，除非你修改基本法。內地嘅公安人員或者內地嘅執法機構人員喺香港係絕對不能夠有執法權。嗱，而家你搞一地兩檢，你又唔修改基本法，咁算係點先？係嘛？基本上就違憲，所以我今日即係呢個鬱文踢爆嗰條標題叫咩呢？一地兩檢違憲，一國兩制收皮。我都覺得我寫標題好精彩，講曬啦已經係咪？一地兩檢違憲，一國兩制收皮。其實一國兩制神咗收咗皮啦，而家係咁不斷 DQ 你啲民選議員係嘛？咁使差選咩大佬？係咪全部委任咪得咯？選咗出嚟又 DQ 佢？喂，講説話大聲啲都懷疑 DQ 嘅，好在我走得快好世界啫，唔係我咪又俾人 DQ 咗選咗入去係嘛？即係我都係算衰嘅啦，係咪？但開風氣不為師，宣誓玩嘢個個學，以為宣誓玩嘢代表抗爭，今日全部都變咗賴嘢係嘛？咁但係呢個賴嘢。亦都係因為你共產黨赤裸裸去干預香港嘅選舉，干預香港嘅立法機關，係咪？而家嚟埋一地兩檢啦！不久之前，我啊提出叫啲泛民總辭，跟住尹兆堅就鬧我撲街，叫我撲街死，又話我係鬼，我生勾勾棟喺度，點係鬼呢？有人反共得過我咩？全香港你揾一個啊，係咪？咁都冇所謂，就係、是、因為要。顧住嗰個職位有挑用咩？而家立法會咧一地兩檢啦，哎呀！如果總辭一地兩檢方案就過啦，喂唔使總辭一地兩檢方案都過噶啦，聽日禮拜二行政會議通過，跟住送嚟立法會，新嘅會期就要通過，你敢反對咩？白痴嚟嘅，出年第三季就通車啦，係咪？所以香港嘅一國兩制就收皮，港人治港就玩完，高度自治就揾笨柴講完。咁啊，大家就跌埋心水走嚟呢個書展度，仲有兩日就買鬱文嘅書，啊泄下氣好過啦，大佬啱唔啱啊？係咪？仲有兩日就輪到我哋喺呢度收皮，今日就講到呢度，拜拜。 買鬱文，買鬱文。 不平則鳴，十年如一。My Radio 将于2017年8月18日在红磡海逸皇宫大酒楼举行十周年的台庆联欢晚宴，门票为港币380元和1500元两种。我们已经准备了精彩的节目和丰富的奖品给大家，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My Radio 的最新公布啦。My Radio 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十周年台庆产品啦，价钱封建游人，由港币69元至9999元不等。而所有十周年台庆产品扣除成本后的一切盈利，将会拨归普罗和 My Radio 营运之用。预先多谢大家的支持。 My Radio 将会在7月29日星期六举办两场纪录片《消失的档案》的放映会。时段分别为下午6点至8点的 A 场，以及下午9点至11点的 B 场。入场费每位港币100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嚟普罗查询，为免向遇欲购重速。 国际局势瞬息万变，香港政坛风起云涌，政坛变动。同你深入分析，梁錦祥一周時事。